似我有一道黑色嘅， 嗰栋系一栋空宅嚟噶。 吓，命案空宅。 你好啊，好高兴又见到你啊。 都系唔好啦，毕竟都唔系啲咩好事啊，唔好见啦。 但系点解？我觉得我哋仲会再见嘅。 救命！救命！ 怪谈之守义。食过晚饭之后，阿伟就打开电脑。嗱，自从放完暑假翻嚟，佢每日都要喺电脑前咧踎好耐时间，为舅父打理网上嘅寿衣店生意。由于舅父最近又在殡仪馆附近开了一家寿衣店，所以网上的业务就暂时交给放暑假的外甥。阿伟正在查看顾客的留言，突然间旁边的手机响，这个手机是舅父给的，亦都是寿衣店的业务专用电话。阿伟拎起电话，从那边传来到一把女人的声音，就问 是 不是 福禄寿衣店啊？ 是啊。 阿伟故意压低把声，刻意流露一种忧郁的情绪。那这种口气是舅父教给他，吩咐他无论几大一笔生意都不可以表现出兴奋。用舅父的说话来讲，是对死者家属的尊重。 我要买一套红色的寿衣。 女人在电话那边用一种很急切的声音讲给阿伟听，并将寿衣的尺寸和样式和阿伟描述了一次。最后她讲给阿伟听，希望今晚就可以拿到寿衣。阿伟将女人的要求记录下，跟着就开着车来到舅父在殡仪馆附近开那间寿衣店。舅父不在这里，阿伟就叫店员找了一套女人订购的红色寿衣。拿到货之后，阿伟开车向女人讲的地址翠林路二号开了过去。天色已经渐渐暗，当阿伟揸车来到翠林路二号，时间已经接近八点。那这个地方位于城乡结合部，人烟稀少，异常冷清。阿伟站在个翠林路二号的大门前边，望住呢一栋喺夜幕当中显得有啲破落阴森嘅两层小楼，身上边忍唔住传嚟一股寒意。佢迟咗一下，跟住就揿咗揿大门旁边嘅门钟。佢喺门外边等咗一阵，并冇人上嚟开门。佢又用手拍咗一拍已经剥落咗好多油漆嘅铁门。隔都冇几耐，阿伟听到从里面传出轻微嘅脚步声，一阵嘶哩沙嘅声音过后，门从里面就打开咗，一个年纪大约三十岁左右嘅女人出现喺阿伟面前。个女人望来好靓，着住一件素白色嘅连衣裙，乌黑嘅头发同佢嗰张略显苍白嘅面形成咗鲜明嘅对比。阿伟对住呢一个女人微微点一点头就话啦：， 你好啊，我系福禄寿衣店嘅，啱先系咪你打电话嚟订购咗寿衣？你系刘女士系嘛？ 个女人打量咗阿伟，最后将目光停喺阿伟手里面攞住嗰个白色纸盒度。 系啊，请入嚟。 个女人一路讲，一路移开身，等阿伟入嚟。当阿伟行咗入去之后呢，就发现呢间屋好暗。喺客厅嘅四个角落分别点住一支红色嘅蜡烛。个女人睇得出阿伟嘅疑惑，即刻解释就话啦：， 哦，电力部门呢喺度改造緊线路，所以呢段时间一直停电。呢过嚟饮杯水。 阿伟坐低咗，个女人倒咗杯水俾阿伟。然之后攞起寿衣个盒就话啦：， 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攞钱俾你吓。 哦，好啊好啊。 嗰 讲完之后，个女人转身行入咗客厅一角嘅一间房度，兼且关门。客厅显得有啲潮湿同闷热，兼且咧一阵阵嗰啲发晒毛嘅味道，令阿伟感觉好似有啲唞唔到气咁。佢做咗几次深呼吸，然之后咧四周围望一望客厅，佢发现咁大个客厅只有简单嘅几件家具，样式咧都过晒时噶啦。那位见到自己面前个茶几度摆咗一本杂志，佢就求其攞起身翻咗翻。大概五分钟左右咧，佢听到一阵轻微嘅脚步声从客厅一角传嚟。阿伟起身，佢见到一个身着红色旗袍嘅女仔行咗过嚟。当个女仔行到佢面前嘅时候，阿伟先望清楚个女仔嘅样，原来系一个同自己差唔多年纪嘅女仔，容貌清秀，同头先个女人一样，都有一头乌黑嘅长发。阿伟望住个女仔嗰块咁清秀嘅面，突然间有一种好似似曾相识嘅感觉。当佢正疑惑嘅时候，个女仔突然间用一种好怪异嘅腔调同佢讲： 点啊，哥哥仔，你觉得我着呢套寿衣好唔好睇啊？ 听咗女仔咁讲，阿伟打咗个突，即刻望一望个女仔嘅身。哎呀，佢先发现原来个女仔着嘅根本就唔系咩旗袍，而系佢啱啱送嚟嘅嗰套红色寿衣。阿伟吓一跳，下意识咁向后褪咗一步。 你是边个啊？ 这个时候之前那个女人从角落头那间房度走了过来。那个女人将个女仔拉在一边对阿伟讲： 啊，不好意思，吓亲你添。她是我三妹，我们家一共有三姊妹。我个二妹前几日呢就过了身，三妹的身材和我二妹差不多，所以就给她试一下这套寿衣合不合身。 讲完之后，佢将钱递俾阿伟。 嗱，呢啲系货款，你数下够唔够数？ 阿伟望一望呢两个行为咁怪异嘅姊妹，佢觉得头皮都麻晒。 哦，唔使数啦，应该都唔会错噶啦。我走啦吓，如果以后有啲咩需要咧，再打电话联系啊。 佢讲完呢番话之后，突然间觉得有啲奇怪，即刻就解释话啦。 啊，唔好意思。我唔系咁嘅意思㗎，我希望你哋屋企人呢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吓，冇咩事都唔使打电话嚟啦。 一路讲，佢一路行返去大门口。个女人跟住阿伟后边就讲： 唔紧要啦，生老病死系正常嘅现象，边个都走唔甩㗎。如果以后有需要嘅话，我哋仲会揾你嘅。 啊，好啊，好，系咁啦，拜拜。 阿伟讲完即刻就挂出大门，而那个女人就默默地站在门口对着阿伟在那里挥手 再见。 夜深，阿伟瞓在床上边点来点去，点都瞓不着，满脑子都是那个穿着寿衣女仔的样子。在他脑里面不断想，是不是之前曾经见过的呢？这个女仔但自己见过咁多女仔，几时见过呢？佢硬系就谂唔起。但系明明嗰女仔个样，佢又好熟悉。第二日清早，当阿伟疲累咁喺床上边起身嘅时候，摆喺床头嘅手机突然间响起身。嗱，呢一个铃声咧，就唔系嚟自于业务电话嘅，系嚟自于阿伟自己部手机。阿伟一睇，系一个陌生嘅电话，佢攞起身接到就问。 喂，你好，边位啊？喂， 对方沉默咗一阵，慢悠悠咁讲： 阿伟，好耐冇见啦。 听到对方把声，阿伟成个呕咗，呢把声好熟啊！咪系佢昔日嘅恋人阿莹。阿伟同阿莹嘅恋情咧，系由大一开始，但系冇几耐就俾阿伟父母发现，兼且强烈咁反对。虽然阿伟在父母面前呢不断咁游说，但是最后都冇用，依然未能够讲服两老。阿伟嘅父母反对佢哋两个来往，好简单嘅原因就是翻学期间唔俾拍拖。其实阿伟心里面都清楚， 父母之所以反对佢同阿莹来往，主要系嫌弃阿莹咧系嚟自于农村，屋企穷，而且兄弟姊妹多，负担重。喺同父母僵持到半年之后，阿伟终于咧喺断绝母子关系同放弃阿莹之间，无奈咁选择咗后者。而阿莹喺阿伟提出分手之后冇几耐，就突然间绝学。自从同阿莹分咗手之后，阿伟喺好多夜晚发梦都会见到阿莹。梦里面嘅莹咧，虽然依然系咁靓，但系表情好凄惨，眼神带住丝丝哀怨。呢件事无疑对阿伟嚟讲系好大打击，成个学期佢都显得好消沉。佢一直觉得好对唔住阿莹，而且初恋嘅时候嗰种清洁同埋美好嘅生活同埋感情系几咁令人难忘。所以当阿莹嘅声音突然间出现喺佢耳边，阿伟有啲激动，激动到不知所措，直头眼圈都湿晒。佢小心翼翼咁话： 哦，系阿莹啊，你几好嘛？ 我要结婚啦。 阿莹嘅声音听落去好平静，但阿伟咧仲听得出其中嘅伤感同无奈。 哦，几时啊？ 今晚啊，你可唔可以嚟啊？ 阿伟一听，佢沉默，啲眼泪忍唔住流落嚟。 我唔去啦，但系我会祝福你嘅。希望你幸福啦。 阿伟讲完，即刻吸到电话。佢眯埋眼，将十只手指插入自己头发里面，用力咁搲，用力咁撕扯。往日嘅一幕一幕又重新浮上脑海。佢好恨自己咁软弱，亦都怨父母唔理解。佢唔敢去参加阿莹嘅婚礼，更加唔敢直视阿莹嗰对眼。从阿莹凄怨嘅语气当中，佢可以听得出呢一段婚姻唔系佢想要嘅。但系阿伟无能为力，佢知道自己系个懦夫，呢世都要背负住一个沉重嘅十字架，嚟偿还对阿莹嘅伤害。傍晚，阿伟正喺舅父嗰间寿衣店帮手，摆喺袋里面嗰部用嚟联系业务嘅手机就响起身。阿伟拎起电话就话： 你好。 一个女人把声从电话就传出嚟： 你好啊，系咪福禄寿衣店啊？ 系啊，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？ 冇，我系刘女士。琴日同你买寿衣嗰个咧，你睇唔出咩？ 哦，原来系你啊！做咩啊？系咪我哋啲寿衣有啲咩质量问题啊？ 哦，唔系，我打电话嚟系想再买多一套寿衣。你上次临走前唔系话有啲咩需要都可以打俾你咩？ 对唔住，我嗰阵时只系随便讲嘅啫。你唔好介意啊。 真系要买多一套 寿衣。哦，咁系上次嗰种红色嘅寿衣啊？ 唔系，今次我有一套黑色嘅。我喺你哋嘅网店嗰度睇过，嗰套系最贵嘅，寿衣上面绣有金线嗰种。 哦，嗰只，你将个尺寸同我讲，我帮你睇下。 价钱冇问题噶，不过我比较急。希望你今晚可以送过嚟。 今晚？哦，冇问题，冇问题啊。 阿伟唔知点解迟咗下，但放低电话，阿伟按照女人嘅要求，叫舅父喺仓库度揾一套啱尺码、相对合适寿衣。